本期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，祝您新春大吉， 送祝福啦！平安车险元宵节福利免费送，2至4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。